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爱情从来就不会

有同一个姓名，你是我自己。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， 给你自由，记忆的拯救。 但那越想笑越难的笑吧，越快乐每天减少，哈哈，从前愿意笑就能够一笑，那个我那样奇妙，其实笑话越想笑越难得笑吧，评说你白发多了，假使今宵开心过走了，多么想找你逗我一沙再不懊恼，愿望很多，碰到很少，人大了，站到了这世界，但几多过后，明白我很渺小。唯但那越想笑越难得笑吧，越快乐每天减少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还是带从前的城墙，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，曲成夕阳染在我身上。来自流过五千岁的寒，还是传说中的城邦，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，只等我来给他名状。黄种人来到地上，挺起心的胸膛。黄种人走在路上， 天下自我不一样，越动荡越勇敢，世界变更要让我闯，一身荡荡荡到四方，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。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，所有散在土地里的荒在从幻江飞向东方，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心的胸膛，黄种人走在路上，天下自我不一样，越动荡越勇敢，世界变更要让我闯，一身坦荡荡到四方，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。 今天还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脸，鲜红色的血留在身上你的人，你说这是我的愤怒，我说这是我的态度，奋不顾身勇往直前，只有我们中国人。 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，所有散在土地里的荒在中幻江飞上东方，越动荡越勇敢，留下属于我的荒，一声坦荡荡荒天在上，看我如何做好。 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 想你是我情非得已。 陪你探险，深入一生。 一天一天一一夜夜面对面，既相处也同眠。一天一天逐渐逐渐变发现，纵相对望着熟悉的背面，一帮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，像天涯那一天没法行前一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，我留着你在身边，心仍然很远，我想伸手拉近点，竟捉不到那边，就欠一点点，但这一点点都很远。捉摸得到，揣摩不到，这么近，那么远，却遥远。相宿相栖，不声不响，我跟陌生的背面，心中所想原来离我多么的远，像天涯那一边没法行前一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，我留着你在身边，心仍然很远，我想伸手拉近点，竟捉不到那边，就欠一点点，但这一点点却很出这张是谁的脸。

唯一你相伴。